金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东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周六北京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周日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还有双休日，北京的天气都非常不错，有利于大伙的出行和户外活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集中在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小街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二环的小街桥到东四十条桥由北向南方向，以及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交通，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可以提前选择相邻的路线来绕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吃的话题。因为在春节期间啊，大家很多朋友都是说自己回家之后这春节干了啥呢，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是吃吃吃。可能吃的太多，大家伙儿会觉得哎呦，这身材好像变胖了，原来的小蛮腰已经不见了。那春节过后我们如何才能够快速的恢复身材？如果春节期间吃了太多的大鱼大肉，我们在春节之后是不是也需要给我们的肠胃来减减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节后如何给肠胃减轻负担。春节期间大鱼大肉胡吃海塞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很多朋友都调侃自己一节胖三斤，春节之后的小蛮腰已经变成了土肥圆。春节之后立马节食，能不能够让身材迅速恢复苗条？从大鱼大肉到清汤寡水，我们的身体撑得住吗？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赵耀，和您说一说节后如何给肠胃来减减负。 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 在春节期间，很多朋友都说了，除了吃就是睡了，就干了这两件事儿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赵耀赵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如果春节真的吃多的话，我们在节后如何给我们的肠胃来减减负担呢？首先呢，要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赵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哈。想问问赵主任，在春节期间您吃的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是大鱼大肉啊？ 整体来说吃的还不错。然后呢也谈不上大鱼大肉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也是跟朋友或者跟亲属啊出去聚会啊，然后有一些聚餐啊，然后有的时候也是尤其跟朋友出去之前呢，也是心里暗暗下决心，不长三斤不罢休。 看来这春节期间 我们的营养专家也吃的比较多啊、那您春节之后称体重了吗？ 现在目前还没称。 还没称。 对。 这个很多朋友春节之后啊就迟迟不愿意上秤，然后呢我春节之后也是做了半天心理建设，我说称不称啊，称一下看看胖了几斤吧，一称之后我发现哎呀真的不应该称啊。胖太多了，可能很多朋友在春节期间都和我们一样吃的比较多，这春节之后一上秤发现哎呦怎么胖了这么多呀，还有很多朋友不在调侃吗，春节之前的小蛮腰现在已经变成了土肥圆了，小蛮腰不见了，那春节之后我们如何做才能够真正让自己快速的瘦下来，同时呢给我们的肠胃道也减轻负担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赵主任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来互动和交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节后如何给我们的肠胃来减减负呢？ 不要求任何回应， 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北京儿童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一共接诊了41个气管异物的患儿，比去年春节长假翻了一番。来就诊的患儿大都是一岁多的孩子，取出来的气管异物也几乎都是花生、榛子等各种坚果。专家特别提醒说，三岁以下臼齿尚未萌出的孩子不要接触花生、瓜子、豆类以及其他带核的食物，如果一定要吃的话可以碾碎做成糊状，在进食的过程当中不要逗孩子或者是骂孩子，防止他们因为大笑和大哭导致误吸。很多朋友都是通过杂志或者是美容节目看到每天梳头100下有美容的效果，但是专家提醒说，过分的梳头会刺激头皮上的皮脂腺，尤其是油性发质的人更应该减少梳头的次数，如果是干性的长发那么您就比较适合多梳头，不过还是要提醒您，您最好用天然的鬃毛制成的梳子，这样的话不容易伤害我们的头皮。春天已经来临了，中医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说法，而春季属木和我们的肝相应，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固肝护脾胃，发寒驱邪，扶助阳气。那么在初春时节，我们应该如何养肝护肝呢？中医的理论认为，肝主情志，怒伤肝，因此养肝的关键就是要保持心情的舒畅，戒暴怒或者是心情抑郁。在春季，人们容易倾向两种消极的情绪，一种是春季阳气生发，容易造成肝火上亢，情绪激动，动辄会大发脾气；另外一种就是春季容易导致我们的情绪低落，悲观失望，甚至自暴自弃。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想养肝的话，最好能够做到心态平和，心情舒畅。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赵耀赵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在春节过后我们如何给我们的肠胃来减减负担哈。那赵主任，我们经常在调侃说一节胖三斤哈，也想问问您，这春节这七天如果我们真的大吃大喝的话，有可能一下长出来三斤甚至长更多的这个肉出来吗？ 那应该是有可能的 啊，真能一下长这么多肉？ 对，如果你要是摄入能量过高的话，你又运动又比较少，那么你过多的能量就会变成脂肪储存在你的体内，然后就会增加你的体重。 真的有可能一节胖三斤哈，很多的小朋友在春节的时候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因为春节的时候很多平时家长可能管得比较严的东西，在春节的时候都放开吃了，尤其是家里又有老人的话，比较宠爱自己的这个孙子辈儿，经常这个爸妈还没制止的时候，过年了让他吃吧， 一年就吃这么一回，所以说小朋友们在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吃很多的这种甜食啊、油炸食物啊，甚至还有膨化食品。也想问问您哈，这些食物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让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们、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出现营养过剩的情况啊？ 是有可能的，就是刚才在咱们在说的哈，其实像油炸食品啊，像甜食啊这一类食品，其实这样在我们日常说的，它都属于一些高能量或者叫高脂肪的这一类的食品。那如果你摄入过多的话，不管是小孩还是成年人，因为所有能量摄入跟它的消耗都应该是平衡的。如果是能量摄入大于过多的大于它的消耗的话，就一定会在你体内变成脂肪会储存起来，所以就会有一些发胖的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的身体就跟这蓄水池是一样，进去的这个东西如果多的话，它肯定就存在里面了。然后呢，存不下了怎么办呢？我们的身体会逐渐的膨胀，就跟气球一样，会越胀越大，这个蓄水池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的体重越来越上去了，也就越来越胖了。但如果我们消耗也同时很多的话，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的运动员，他吃饭可能吃特别的多，我们一口可能能吃我三四个人的这个量，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他平时的运动量可能比我们的运动量要大更多。 对， 所以说他的摄入和他的这个消耗如果是平衡的话，他也不会发胖。 对，而且运动员呢，他的饮食其实上是经过严格的设计的。 别看吃的多，但是这吃的搭配也是有讲究的。所以说在春节期间啊，我们可能大鱼大肉吃的是比较多的。那也想问一问赵主任，像春节期间我们一般人的饮食可能都是以肉食为主，还有呢可能像甜食啊、酒啊，这些都是比较多，这样的饮食是不是在营养专家的眼中看起来真的是属于特别不健康的一类饮食搭配方式啊？ 其实上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哈，说其实上我们一般说的就是说的是均衡，是指的一段时间的均衡。就是说如果我们有那么一两天啊，或者说几天哈，说有可能松懈，然后我们改变一些平常的这种饮食习惯，然后呢，尤其是说过三十啊，或者说咱们那个大家聚会的时候，春节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会回到外地，会回到自己的老家，那老家还有一些特色的食品，因为你平常在北京是 吃不到的， 对，所以可能这时候会有开怀的去吃，包括一些朋友聚会，可能还会有开怀畅饮哈，就是喝一些酒，可能摄入量也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可以通过一些情况进行一些调整，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在过节的时候还要严格，就是完全很严格的去遵守我们的这个平常所说的这个均衡膳食。当然能遵守那肯定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如果要适当说有一些比如说像吃鱼啊吃肉，因为我们说的年年有余嘛，那我们三十的餐桌上肯定都会有鱼啊有虾啊，这些现在大家生活也比较好，那么我们肯定可以说在一段时间让它均衡，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哈，前一些天我们可能吃的这个鱼啊肉啊或者动物性食品吃的比较多，那我们这几天可能要做一些稍微的调整。 所以说赵主任其实是给大伙吃了个定心丸，春节期间这七天即便您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只要我们在后面这段时间多多注意，我们还是能把它均衡或调整过来的。 对，因为大家其实上现在健康理念大家还是都有的， 都知道咱们这个得这个营养均衡，膳食也要平衡哈。那咱们跟大伙来说一说吧，如果前一段时间春节真的吃的比较油腻，吃的比较多，而且这体重也已经上去了，我们在节后如何调整才能够把我们身体囤积的这些过剩的营养消耗掉呢？ 咱们本身就是说哈，我们现在就是食物是营养均衡，就是刚才说的是我们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哈说的这个大鱼大肉或者其他食品啊吃的摄入量比较高，那么大家现在首先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总的食物摄入量要降下来，要进行一个总量的控制，然后同时呢我们要调整一些结构，比如说你可能这几天动物性食品吃的比较多，那么呢可能尤其咱们说在外面就餐啊，可能是你这个大家经常说吃了很多肉吃了很多菜以后我们就主食就不吃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也要注意哈，我们这时候一定是我们是提倡的三餐一定都要有主食，那么这个主食呢也要注意在里面，除了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米饭啊馒头这些细粮以外，我们还要搭配一些粗粮，搭配一些杂粮，还有一些杂豆，还有一些薯类，比如说红薯啊这些食物在这里面，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平常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尤其是深颜色的蔬菜和水果。 嗯， 那么这些深颜色的蔬菜水果呢，一个是给我们补充足量的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另外它这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化学性的物质，那么对于我们身体啊抗氧化都会有一些好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如果你这些天呢这个动静吃的比较食品吃的比较多，那么可能有的些朋友说我可不可以改善一些其他的方式哈，我们说可以建议大家吃一些豆类，尤其是大豆类的食品。 嗯 啊，像这豆腐啊、豆腐干啊、豆浆啊这些的，那么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那么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的这个营养的物质。 哦，所以说在过年期间如果真的是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我们现在开始调整，从我们的总量上控制，从我们的这个膳食结构上进行调整，是可以调过来的。 对， 但是一定得这个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啊， 总量上我们得比平时要稍微更少一点。比如说我们平时如果是十分饱的话，我们不是建议大家平时都不要吃十分饱吗？ 对对对，一定是七八分饱。 对，那现在如果我们要调整的话，是不是得吃的更少？七八分饱都不能达到，我们得五六分饱。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个是那就看大家就整个的身体状况了，就是说你看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属于这个肥胖的状态，或者你本身属于体重比较正常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首先知道我们怎么去评价一个人是超重肥胖还是体重比较正常，那这个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一般用这个体质指数，或者叫体重、 BMI、指数， 对、 嗯、 用你的身高和体重，用你的身高是米，然后呢你的体重是公斤，用你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你的身高，然后再除以一个你的身高的米数，我们管它叫 BMI。 那么这个值呢一般我们是要控制在24以内，那么你要是24，比如说我自己，我要是我现在是63公斤，我的体重是 1.64 1米64，然后我就用我的63公斤除以 1.64 再除以一个 1.64， 那么算出来的话应该大概在23左右，应该不超过24的样子、嗯、所以呢就是 正常的体重范围之内， 对，这是正常体重范围之内。那么正常体重范围之内，在控制总能量的时候，那么肯定跟我们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是不太一样的。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 BMI 指数，可以大致判断一下我们食物摄入的这个总量。如果在节后我们想要调整的话，您体重的指数一看，哎，还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您可以继续保持七八分饱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 如果已经超重了，超过24了， 对，那可能就要稍微再更多减一些。 这个总量我们得稍微控制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总量，食物上要控制哈，一定要增加运动量。啊，我其实上有时候从初期我们开始上班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一直在开始走路了。 嗯，就是增加这个运动量。 对， 昨天的节目我们跟大伙儿说的是，很多朋友在节后会有这种节后综合征的情况，有失眠啊、没劲儿啊，甚至烦躁的情况。这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呢，也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这个运动量，其实对于我们调节心情、调节睡眠也是很有好处的。 对，而且另外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注意没注意最近的资讯哈？最近资讯也是有研究证明说，你进行户外活动，然后多晒太阳，也对于大家不管是心情也好，还是对于这个脂肪的这种动员也好，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嗯，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跟您的互动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过年的时候吃的呀其实还好，主要就光喝酒了，但是呢他听说一克酒精有7大卡的热量，说是比米饭的热量还高，说现在光顾着后悔了，还不如多吃点呢，少喝点酒。想问问您，酒精的热量真的有这么高吗？还有就是想问问说，摄入的这个热量就是变胖的原因吗？ 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这个酒精的这个热量确实是很高，因为酒精呢是在我们这个营养学里是叫纯热量食品，它进入体内以后，它可以作为这个能量的来源，然后提供身体的能量。 嗯， 确实它的热量是比一般的这个主食的热量还要高一些。 哦，很多人都说吃主食长胖，看来喝酒 也会 有可能比吃主食胖得更厉害。 对，喝酒的时候，尤其是如果大家开会畅饮的时候，有可能还会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有可能还会最开始会刺激食欲，大家可能会吃得更多。 哦，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喝酒之前可能要进行这个胃部的这个保护。 哦， 然后 先吃点食物，别空腹。 垫点底儿，嗯 嗯，所以说喝酒，这个酒精的热量确实是非常的高。那也想问问你，是不是比如说像这种我们春节期间大鱼大肉，同时还喝大量的酒，尤其是喝这种高度的白酒什么的，对于我们的肠胃道 它的这个负担或者说伤害也会非常的大呀。 对，如果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如果是过量饮酒哈，如果你要是一次喝酒这个酒精数超过50克以后，我们就管它叫过量饮酒，那么一次大量的饮酒其实上对我们的肝脏对功能的损害其实是比较大的。 嗯，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说每年啊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正宗的家乡味道，所以说必须得一次吃够本啊，回来再慢慢减吧。说我现在已经订了一周的果汁了，我也准备开始轻断食了。现在在年轻人当中特别流行这个轻断食，也就是说光喝这种果汁，一天呢他会喝3瓶，早上一瓶，中午一瓶，晚上一瓶，除了这果汁不再吃任何的食物了。也想问问您，像我们在春节大鱼大肉之后通过轻断食的方法来减轻体重恢复苗条的话可行吗？ 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大家可能都就是在这个控制体重方面啊，不管是说体重正常的人还是说有超重肥胖人，其实让大家都会有在有些人在实践这个轻断食的方法。但是这个轻断食的方法跟刚才咱主持人说的，就是我只用果汁啊，只喝果汁或者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轻断食不是完全一个概念。 嗯， 我们其实上就我个人其实我还是比较赞成这个轻断食这个方法。 嗯， 其实我们一般讲的是比较正规的轻断食的方法，就是说你这一周，然后你找出来比如说一周7天，你找出来2-3天这个时间你是一个间断性的，比如说周一或者周四，你不是连续的。 哦， 那么你要减低你的能量摄入。 嗯， 比如说我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对于这个正常的这个成年女性的话，不是肥胖，体重正常的话，我们说一天可能有1800个大卡。然后呢，你要是在轻断食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体这个能量摄入就是维持在就是一半或者是更低的一个水平。 嗯， 那么呢，其实上对你的胃肠道或者对你的这个维持体重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不赞成说我们只用果汁儿这种方式来替代，因为一直我们都在说哈，这个如果大家是吃这个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要比喝果汁更好。因为有一个问题哈，一个就是说这果汁在加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营养素的损失，另外一个果汁在加工的过程中可能会使这个含糖量增加。 哦，为了维持口感。 对，你在喝果汁的时候可能不知不觉的就喝进去过多的糖。 嗯， 那么对你控制能量上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嗯。那如果比如说春节期间吃的比较多，然后呢我们突然一下从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变成了我们吃的特别少，那这样的这个极端的反差，我们的肠胃道或者我们的身体能受得了吗？ 我个人我觉得是不建议做这种方式。 哦， 因为其实上身体是一个比较严密的这么一个代谢的系统，如果你从一个暴饮暴食的阶段变成一个不吃不喝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上我觉得对身体的损害是比较大的。 嗯，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在过年期间如果您真的吃的比较多，在节后想减肥的朋友，想控制体重的朋友，我们还是得循序渐进。 对， 不能够我们第一天还在大吃大喝，第二天立马说好我什么都不吃了。 对， 或者说我这一天吃的特别的少。嗯，那轻断食的方法您说了我们是可以去尝试通过这样的方法让我们的体重逐渐的恢复正常，让我们保持身材的一个苗条。那我们每天基本上摄入的能量是我们所需能量的一半左右，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轻断食的这个热量摄入标准哈。那如果摄入这么多标准的话，我们有没有比如说拒绝主食这几天，或者说还是说这些天我们摄入的这些热量也都是把我们所有摄入的有碳水化合物、有肉类、有蛋白质各种都减半就行？ 对， 还是说我把某一个去掉，剩下的我照常吃？ 还是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就是说我们每一种食物还是都要有，我们一直要坚持，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说控制总能量，就是在控制总能量的这个前提下，一定是各类食物是均衡的。 嗯， 一定就看像咱的主持人说的哈，我这个蛋白质也要有，我的主食也要有，我的蔬菜水果要有，我豆类要有，我的奶要有，然后呢我其他的像坚果啊我也可以要适当补充一下，只不过我的总量会控制下来。 嗯， 但是呢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轻断食的这个方式哈，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就是一个是循序渐进。 嗯， 可能有的人是能适应，有的人不一定能适应。就是说你有只要有这个意识，说我要是就是说想要控制体重，其实如果要是说我们体重正常的人哈，平常把这个饮食控制的比较好的话，也不一定非要采取轻断食的方法。 嗯， 因为你只要饮食均衡，然后加上合理的运动，那么你保持你的体重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是 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我们要超重肥胖的人群，因为要循序渐进，那么可以采取这种轻断食的这么一个方式。 嗯， 但是控制能量上，可能大家根据你的情况，因为我刚才说哈，要控制，就是说你要如果只给到这个平常的能量的一半的话，那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控制饮食的方式了。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在大概也就是减到30%-80%或者70%的样子。 哦，咱们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来。 对， 所以说如果春节期间真的吃的比较多，肠胃道的负担比较重的话，咱们也别一下子停止这样的能量摄入，让它从特别多一下变得特别少，我们循序渐进，让它逐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 可能这样的减负更能让我们的身体去适应它。 对， 嗯，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说一直建议大家膳食要均衡。他说，过年期间鸡鸭鱼肉荤的比较多，在年后呢，建议大家可以素食半个月，这样的话营养也算是整体均衡了吧。这可能是刚才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不是说了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膳食 均衡 就可以了吗？过年都是鸡鸭鱼肉，我们半个月的素完全拒绝荤行不行？ 这个我是觉得也是因人而异啊。 嗯， 因为本身的素食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它就是可能会对我们控制总能量是有好处的。 嗯， 其实上就是本身就是说，如果大家有这个素食的这种习惯，因为大家可能有一些民族上的这种宗教的信仰，或者是一些饮食习惯，对，习惯，如果要是比较习惯素食的话，那么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呢，素食的话大家也是要注意啊，因为我们知道素食的话很多时候这个听众朋友可能要做素食的话，可能像动物性食品，比如说来源于这个肉类的蛋白质，来源于蛋类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蛋白质，尤其是这个优质蛋白质可能会摄入不足。那么这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会这个出现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如果做素食的话啊，就是说我们是很就是素食的这个人群，我们是建议大家要很精心的去设计它的膳食。因为如果要是不精心的设计的话，素食很容易做到很容易出现蛋白质的营养不良，还有说这个缺铁性的贫血，还有其他像这个就像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缺乏啊，像这个铁啊锌的这些缺乏，因为有一些这个营养素是主要来源于动物性食品的。 哦，所以说如果想要通过素食然后给我们的身体减负的话，我们的这个食谱就得好好设计。 对， 那这个时候您是不是也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如果我们在年后想在我们的饮食上做一下调整，我们的这个食谱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搭配是比较合理的，咱推荐两个吧。第一个推荐就是咱们也吃肉的朋友，第二个咱们推荐一下素食的朋友。 其实啊，就是说食谱怎么搭配的话，就是以前因为大家应该也介绍过哈，我们其实上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一定是要食物多样，然后呢就是种类一定要多要涉及，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种类就是食物，就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给大家这个宝塔。那么宝塔一共是分五层，最底下一层呢就是咱们的主食啊，这个谷类、薯类和杂豆，然后再往上一层呢是动物性食品，像这个畜肉类哈、鱼肉类的，然后蛋类的，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蔬菜和水果。那么蔬菜和水果呢一定是强调的是深色蔬菜和水果越多越好。 嗯， 然后还有一些再往上就是豆类和乳类，然后最后是我们那些调味的品，调味的这个油和盐。那么油和盐是一定是要说大家还是要少吃盐，要口味清淡。 嗯，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的朋友更得控制盐的摄入了。 对对， 嗯，咱们还是按照这个膳食宝塔来，这是对于我们在饮食上没有什么忌口，也就是说能吃肉的朋友， 对， 我们只是在总量上对它进行一个控制，可能以前吃这个半斤，咱们现在吃个二两或者是三两，稍微控制一下。 对，我们其实上还是说，如果要说比如说体重比较正常，我们还是说每天得少吃一口或者少吃一点哈，然后这样可以保证你的体重是正常的。 但是种类还是得怎么搭配。 对， 那如果是纯吃素的朋友，或者说想在年后通过素食来给自己肠胃道减减负的朋友，我们这个素食的清单到底如何搭配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赵主任和大伙儿说一说。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会和赵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节后如何给肠胃道减负。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乡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亡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北风三级左右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周六北京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周日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总的来看，双休日的天气整体还不错，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气温有所下降，提醒您要调整穿着。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的路况信息。目前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集中在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小街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小街桥到东四十条桥由北向南方向，以及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方向。另外，建国路的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方向目前的平均运行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春节期间，大鱼大肉、胡吃海塞，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很多朋友都调侃自己一节胖3斤，春节之后的小蛮腰已经变成了土肥圆。春节之后立马节食，能不能够让身材迅速恢复苗条？从大鱼大肉到清汤寡水，我们的身体撑得住吗？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赵耀，和您说一说节后如何给肠胃来减减负。 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您在春节的时候是不是像歌里唱的这样，蒸的、煮的、炸的，中式、西式样样都来了一点呢？有可能在春节之后真的让我们的身材已经走了样，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有基础疾病的像老年朋友，可能就是由于春节期间吃的太多，大鱼大肉太多，让我们的身体都出现了一些危险的因素。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赵耀赵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在节后 如何给我们的肠胃减减负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给专家。赵主任，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上半段没说完的问题、如果我们想在节后啊，通过这个饮食调整给我们的肠胃道减负的话，我们推荐一个这个食谱吧。刚才我们是给一般的朋友推荐了这样的食谱，就是我们荤素搭配什么样都吃的朋友。那除了这样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吃素，甚至有一些朋友为了在春节之后，我们说春节的时候吃的肉比较多，春节的时候，春节过后呢，我就专门来吃几天素来减肥的话，那这样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搭配这个素食的菜单才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好，我们接着说刚才的素食哈。其实如果要搭配素食的话，有几点要注意，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因为要吃素食的话，如果要是说减少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那么动物性食品里有一些营养素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这个缺乏。如果你长期就是食素的话，那比如像蛋白质啊，像一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有一些这个像铁啊、锌啊这些微量元素，有可能会缺乏。所以它的膳食一定要是一个精心的去设计。那么对于素食来讲呢，我们首先是说，首先哈，还是要强调食物多样。那么刚才说的那几大类食物还是要有。 但是我们素食的话，像肉蛋 啊、对， 奶呀什么的，我们没法吃了呀。 对，要去替换。然后呢，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食物多样，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主食一定要有。那么是粗杂粮一定要充分的去吃，因为呢，在素食的时候，它有可能是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12 会可能会缺乏。那我们会用一些其他的食物啊去替代。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在素食人群里一定要注意，就是大豆及其制品一定要摄入的比较多。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普通的人群里头给的量大概是每天在20到25克，但是在素食人群的话，我们需要大家吃到60到85克每一天。就是说明显的量要比普通人群要吃的多。因为为什么？是因为要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因为大豆及其制品里会替代一些动物性的这个食品，会给我们身体要提供一些蛋白质。那么同时大豆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化性物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元素，那么也会补充一些这个素食里头不够的这些营养素。然后还有一个呢，大家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尤其还有一些坚果，因为像坚果里头可以这个提供一些的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可以补充一些肉类的这个食物的缺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素食人群的烹调油的使用，那么还最好选择一些像这个大豆油啊、菜籽油啊，或者凉拌菜的时候使这个亚麻籽油啊、这些油进行一些烹调，然后可以补充一些营养上的这个，因为动物性食品摄入比较少，然后导致的这些有些营养素的不足。 好，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这个坚果哈，我们也想问一问，其实过年期间很多家庭都会准备各种各样的这种坚果，然后呢，可能现在还有很多家庭都没吃完呢。这坚果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平常认为油比较大的、比较容易发胖的食物啊？ 对，这个坚果都属于就是含。就里边的含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能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坚果的建议就是说，要少量食用啊，每天一周是摄入量不超过50克。 所以说坚果咱得吃，但是这量咱们得每天真的是少吃一些。 对， 可能收音机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家里面的坚果没吃完呢，这家里的小一辈儿。儿子女儿可能都已经走了，老两口一看这些坚果瓜子花生没吃完怎么办呢？别浪费了吧，那就每天自己多吃一点吧，咱千万别这么做。这些能量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吃了这些，再加上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很有可能在过完年之后，我们的这个能量摄入依然降不下来。 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坚果的摄入量也得控制。还有听众朋友说过年回家之后啊，老公都会从家里面带来特产，像腊肉和熏鱼是带的最多的，但是呢，他听说这些东西当中的盐分含量都特别高，想问问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得特别注意一下，像是那种熏鱼啊、腊肉啊，这些好像是很多地方的这种特产。 对， 那这些食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刚像刚才您说了哈，这个属于一些特产，那么其实上大家在吃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可以吃，但是一定是要注意量，而且不要经常去吃，因为确实是它本身，一个是说它本身在加工的过程中里面可能会有这个过量的食盐的加入，然后另外一个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像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有可能会增加，另外还有一个它在不同的这个加工的过程中可能还有会带入其他的一些化学性的污染物，那么对身体，如果你长期过量使用的话，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健康上的损害。所以我们说这些食物，因为其实上因为大家在这个我们国家是不同地区对这些食物是有传统的饮食这个方式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哈，咱们还是用这个用量来控制，然后呢少，就是你要是觉得想吃了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但是不要经常去吃。我们其实建议这一类的食物哈，每周的摄入量，每周的摄入次数最好不超过一次。 哦，有次数咱们得越少越好啊， 得 控制，然后这个量咱们也得控制。那这些食物就主要涉及到的，比如说像熏制的食物，然后我们说的这种风干的这种腊肠腊肉， 对， 像这些食物只要是风干的或者是烟熏 过 的东西 的， 这个时候我们都得 腌制的这些食物，其实包括咱们现在说的烧烤类的食物 哦，也是通过烟熏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好，所以说这些食物大家得特别注意一下哈。那既然说到了烹饪方式，我们也想问问您，如果我们想给肠胃道减减负担的话，那像春节期间像炸的烤的这些东西可能比较多，那这些方式，这些这种烹调的方式是不是也会加重我们这个肠胃道的负担？ 对，那肯定的，因为说大家如果要是用这个油炸的方式，那肯定就是说平常，比如说你要是我们说多吃一些薯类哈，大家可能在平常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说蒸的这个红薯，包括就其他的像说炸的薯条或者什么，明显的它会带入不同的这个能量会进来。然后我们还是用比较清淡的方式哈，就是说如果用炖的方式啊，能用煮的方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啊，少用一些油炸的这种方式，这样会好一些。而且高温油炸，一个是也，另外一个也会破坏一些营养素，也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会生成其他的一些对身体不好的这些这个化学性的物质。 哦，也就是说，其实烹饪方式对于食物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在《均衡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很多的专家都提到了，像这个土豆、红薯这些东西，谷薯类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炸薯条什么的，这些专家都说这些是垃圾食品，大家要 少 吃。少 吃， 这就是烹饪方式所造成的。 对， 其实食物都是土豆。 对对，就是不同的加工方式。 好，还有网友说春节何止胖了3斤啊，简直胖了5斤多了，能不能让专家推荐一个比较有效的减肥的营养搭配呢？对于节后有减肥需求的朋友，我们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比较有效的这种饮食上的搭配？ 是这样，其实上刚才咱们说过很多了哈，还是首先是就是说控制你的总能量，让你的吃的这个数量，总的数量一定要降下来，然后呢你要去调整你的食物的品种，对吧？然后这个调整食物的品种，我刚才说了，主食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多吃一些粗杂粮，然后 少吃细粮， 对，然后呢多吃一些这个，但是如果要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要注意哈，这个粗杂粮可能吃的多的时候可能有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那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去进行调整，然后另外呢，吃深颜色的蔬菜和水果，然后呢，可以就是，其他的像豆类食品呢，也可以多吃一些，这方面的，都没有问题。然后动物性食品哈，因为其实大家平常如果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可能就是一段时间我要都不吃这动物性食品，我会还是很想吃，那么。这个时候呢，动物性食品我们建议还是多吃水产品为主， 就是白肉为主， 对对，或者吃一些瘦肉啊，少吃这个肥肉就好， 精瘦肉， 对 啊。还有听众朋友想问您一下啊，他说自己听说补充维生素 C 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肠胃道，还能够缓解酒精对于肝的伤害，想问问您是真的吗？他问问说，如果想补充维 C 的话，是吃水果就行，还是得喝一些什么维 C 的泡腾片什么的？像这个维 C 能够帮助我们减轻肠胃道的负担吗？ 现在是如果就是从科学证据来讲哈，没有足够的证据说一定会能就是给对，就吃大量的维 C 会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个特别有益的这么一个影响，对。但是呢，会有一些文献说吃一些大量的维 C， 比如说你每天的维 C 摄入量超过2克的情况下，可能会对某一些脏器会有一些保护性作用，因为它本身有抗氧化。但是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大家吃的是食物，而不是说单纯的吃某一种营养素补充剂，因为更强调食物的整体的对健康的效应，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哈，多吃蔬菜和水果，尤其是 更推荐是这种蔬菜水果， 一定是要吃深颜色的蔬菜水果，而且是最好能吃这个就是蔬菜水果的整颗的这个整粒的水果，而不是去吃喝这个果汁儿。 果汁儿是不是比如说它里面的膳食纤维啊，甚至一些这种营养素可能会被带走？ 对，因为刚才说了哈，你在加工过程中，因为可能就是如果有一些不是说特别完善的加工工艺，在加工过程中，可能膳食纤维啊，包括维生素 C 啊，它有可能被氧化，在加工过程中就在榨果汁的过程中会被氧化。 好，所以说其实补充维 C 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 好 处的啊、 嗯。 所以说大家在节后如果想减轻肠胃道的负担，是可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但是呢我们更推荐大家是通过我们这种完整的蔬菜或者是水果烹饪的方式，我们也尽量的去，比如说要烹饪蔬菜的话，我们尽量的减少这种烹饪方式长期的这种高温高湿给它带来的这种营养的损失。 这块因为跟您说到一个要点哈，我们其实上也是在跟大家在就是提倡的时候，能生吃的蔬菜我们可以生吃，然后能生吃的水果我们就生吃这个，因为水果基本上都是生吃的嘛，然后蔬菜如果能生吃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采用生吃的方式，但是一定要之前把它洗干净， 拌个沙拉什么的， 对， 会减少它的营养素的这个流失。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山楂、苹果和木瓜这三个水果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清除脂肪，帮助我们减肥呢？您听说过这三个水果有减肥功效吗？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本身就像水果蔬菜类，其实咱们说的都属于说是等属于能量密度比较低的食物，那么它可以有饱腹感，你吃进去以后它相对来说相等能量的时候，它会就是不会给你增加过多的这个身体上的负担。但是呢，像我刚才说，像脂肪，因为你是储存在体内，它是做能量的，然后就只有你去消耗，只有你去运动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你去消耗你的能量的时候，它会才会让这个脂肪去进行消耗。但是我们说的还是说赞成大家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因为主要是平常大家可能水果的摄入量，其实在不管是对于全国人民还是对于北京的听众来讲，水果的摄入量目前还没有达到咱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这个摄入量。 那也就是说其实不光是这种山楂、苹果或者是木瓜这三类水果， 对对， 所有的蔬菜和水果对于我们的这个清除脂肪或者说保持体型都是有帮助的。 对， 因为同样的这个体积，它提供的这个能量或者说热量要比我们吃肉或者是吃这种主食的话要少很多。有饱腹感，同时能量摄入不太高。那也想问问您哈，像比如说是不是越甜的水果越容易让我们比如说能量摄入的越高呢？是这样吗？ 一般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大家会经常会有这个说这个觉得越甜的水果可能含糖量越高，其实上这两个之间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食物的这个水果里的甜度跟它的含糖量不一定完全一样，因为可能还有一些成酸性的物质在里面。就是说大家的口感跟它的含糖量可能不完全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也推荐一下吧，比如说含糖量比较多的这些比较低的这种水果啊什么的，我们推荐给大家。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想要多吃一些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是得选择比如说含糖量更低一些的会更好？ 对，其实上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要是对大家平常血糖比较正常的人群来讲，我们其实在吃水果的时候就是不是说特别一定要去强调这个含糖量的问题，我们其实上更强调说吃深颜色的水果。 深颜色的水果，比如说什么葡萄啊， 对，比如说像柑橘啊，或者像芒果啊，然后樱桃啊这一类的深颜色，因为深颜色的水果里面含的植物化学性的物质应该含量是更高一些，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效应会更好一些。 那对于比如说血糖有问题的像老年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糖类的摄取量更少一些，像我们是不是得选择口感没那么甜的？ 其实对老年人，其实对这个水果，这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吃水果，这个一直是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么个话题。 嗯、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如果糖尿病人他这个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时候，他是可以去选择水果的。 嗯、 但是去选择水果的时候呢，还是说我们其实上还是建议说选择这个应季的水果。 嗯、 然后呢，这个水果你要吃了水果的话，相对来说你要减少一些主食的摄入， 嗯、 因为它毕竟还是会提供一些糖分。 哦，好，这是对于血糖有问题的这些老年朋友哈。 对， 小顺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比较瘦的老年朋友在一日三餐正常的情况之下，还有必要服用这个应该是营养补充剂吗？ 嗯， 啊，这个牌子咱们就不说了，具体的、嗯、它是这个多种应该是复合维生素的营养补充剂，想问问在三餐正常的情况之下还有必要服用吗？ 嗯，这个其实啊，就是刚才说的一个还是比较瘦的这个老年人、嗯、我觉得就是三餐正常是看你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老年人的三餐正常。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一定是要关注这个老年人有没有这个，因为他说他是比较瘦、 嗯、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上非常关注老年人的营养不良，因为老年人他的消化功能是在下降的、 哦、 然后他的咀嚼他的吸收能力也是在下降的，那么这个所说的三餐正常哈，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就是说他把每天该吃的都吃了、 哦、 对对对，然后他吸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要是说这个吃的是比较正常，然后吸收的这个效率比较低的话，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好能够给老年人检查一下，就是有没有缺铁性的贫血， 嗯 啊，这个就是还有这个肌肉的这个组成成分是不是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保证三餐正常是就是这是一个前提条件。那么如果要是存在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或者说本身老年人的这个吸收和消化功能有点差的话，我是觉得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素补充剂是没有问题的。 嗯，好，说到这营养剂补充剂啊，可能过年走亲访友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提着这样的这种营养品送给家里的这个长辈，那也想问问您，像这些营养品对于老年人或者说对于我们的身体它真的是有好处吗？还是有很多其实都是像宣传的比较好，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好处和用处？ 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个概念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不管是保健食品还是营养素补充剂，它都属于是对身体有保健的功能。 嗯， 它不是说药物，不是说治疗疾病的，它不能宣传功效。 嗯， 它只是说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调节你的身体的机能。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过年期间这个我们说小辈儿比较孝顺，拿了很多的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您千万不要随便用它来替代我们日常的这种药物的治疗。 对，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强调我们吃好一日三餐，这是最重要的。 哦，可能比营养补充剂对于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要更多一些。 对。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上班了，这个作息呢还没太调整过来，有的时候早上根本顾不上吃饭，把一日三餐变成一日两餐，这样的话能量的摄入总体来说肯定是要减少的，同时呢这个还能节省一些时间，想问问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可行吗？ 这个其实上是我个人觉得不建议的一种方式。说实话，我们一直觉得哈，就是节后，其实上我刚才也在想哈，我要干两件事，一个呢就是我要调整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作息的时间，对吧？让我的作息时间恢复规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调整我的这个运动和饮食，这是很关键的节后。就是我们其实上还是说这怎么叫吃好一日三餐，就是一定是要定时定量，尤其是说大家要吃好早餐，因为现在不管是说对于儿童，我们强调吃好早餐，其实对于我们工作这个承担很多的这个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的这个成年人中年人，我们也是要强调一定是要吃好早餐的。 嗯，好，所以说早餐咱们不能省这一顿， 而且要吃好。 好，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这个年虽然过完了，但是马上迎来我们还有这个元宵节，很多朋友可能都要吃汤圆，我们在比如说元宵或者是汤圆的这个营养搭配上，我们的食用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能够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儿？ 啊，可以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因为大家肯定因为要过节嘛，肯定是吃汤圆和吃元宵肯定应该是还是应该去试 这个适应这个节气哈，我 追求点仪式感。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我觉得是肯定大家都会想要去吃一点，而且有一些童年上的味道哈。然后呢，但是就是说，因为它本身属于高能量、高脂肪的一些食品哈，我们说首先是控制总能量，就是你吃的时候要少吃一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吃了以后呢，要替代一部分主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可能还是要做一些搭配，因为像元宵啊这些，主要还是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那我们可以去搭配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蔬菜和水果啊，其他的一些食品去丰富你的这个营养的构成。 嗯，好，那也想问问关于元宵和汤圆哈，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外皮儿是糯米做 的， 甭管是元宵还是汤圆，它外皮都是糯米。那这个糯米是不是对我们来说像消化啊，或者说比较难消化的一类食物啊，应该算是？ 对，糯米可能跟咱们一般的米饭来比了，可能相对来说它的消化会稍微弱一点。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比如说肠胃道消化功能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在吃元宵或者汤圆的时候也得多留心多注意一点，我们这个量可能得更减少一些。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包括刚才咱们说的糖尿病人哈，如果因为现在有一些就是汤圆是没有馅儿的 哦， 啊，就是 小圆子， 对对， 小 圆子，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就是说，其实超市上有卖那个包装的，有大的汤圆，还有一些小的汤圆。包括如果家里要包汤圆的话，尽量让这个汤圆的个儿要小一点。 哦， 啊， 个头小一点。 对，然后还有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去商店去购买这个包装食品的时候，你要学会去看它上面的营养标签，然后去可以去比较它的这个脂肪的含量、能量的含量，然后去选一个比较合适您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产品。 嗯，我们看一看这个总体的这个能量比较低的这种，我们几个对比一下，一般应该是比如说像坚果馅儿的，比如说黑芝麻呀、核桃啊，这个花生馅儿的，应该是能量会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应该。 相对来说，如果我们比如说这个血糖有问题的老年朋友，或者消化不太好的这种老年朋友，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水果馅儿的，相对来说可能热量比较低，但是还是得注意这个量的控制。 没错。 嗯，好，今天呢也再次感谢赵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曹梅，和大伙来说一说摆脱产后脱发，重拾辣妈的自信。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怀。 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良好，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1级优。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手机摸，一个人也能开 party。